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多少事都不休，叹住。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幽默呀，是一种大智慧。它既能体现一个人积极乐观的处事方式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也能彰显一个人的品格和个性。许多学者名流都不乏幽默的天才，如我国著名的作家梁实秋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的作品，他的言谈，许多都闪耀着幽默的智光。有神医之称的晚清医家王敬义是梁实秋的好朋友，他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呢，总要偷偷的在他门口啊小个便。梁实秋对此啊一直装作不知。有一天呢，王敬义自己憋不住了，自曝其短又自鸣得意的问梁实秋说，每回我都撒泡尿再走，梁先生你知道吗？梁实秋微笑着说，我早就知道啦，因为你要是不撒尿的话，你下回就找不到我家了。这个回答啊，多幽默，多诙谐，妙趣横生。从中呢，可以看出梁实秋的机智灵活和他对人的宽容大度。梁实秋先生啊，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身上这些个幽默细胞和他渊博的学识和北方人的开朗的天性不无关系。那您知道梁先生的北京故居是在什么地方吗？他在清华园的读书生活又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聊聊梁实秋先生的故居，说说梁实秋先生当年在北京清华园读书的故事。北京东城区内务部街39号，旧时的门牌是内务部街20号，在胡同中段的北侧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坐北朝南，院门呢是被称作如意门的屋宇式的街门。院门外原有三步台阶，由于胡同内的地面增高啊，如今只剩半步台阶了。据梁实秋之女梁文倩回忆，梁实秋老宅与傅作义住宅的后门正好南北相对，原为内务部街20号，现在新门牌改为39号，实际相邻的37号和41号原均系梁家所有，37号是传达室外客厅，41号是老师周香如的住宅，39号是梁氏家族居住的。当然现在啊，这已经成了大杂院了，只有院里的一棵枣树记录着百年以来的岁月沧桑。梁实秋先生在北京是土生土长，由于家境殷实，青少年时期就在清华园就读，并且一去就是8年。正是这8年时间啊，让梁实秋坚定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而这和他当年的国文老师徐锦成有关。梁实秋写作崇尚单纯简练，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为写作极则的三境界的基本思路，正是与徐锦成先生传授给他的基本写作经验有关。对于这位徐先生， 梁实秋回忆的文章里边曾经多次的提到。那他和徐先生之间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梁实秋先生的写作三境界说又是什么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 从徐先生那儿，梁实秋受益最大的还是在写作方面。梁实秋平生论文最讲究的就是简练二字，以为简练乃一切古典艺术之美的极则。他呀，所谓平生感意气，少小爱文辞，笔耕一生，对于为文之道总结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经验，提出了三境界说。一是文思枯窘的类型，就是一看题目便觉一片空虚，搔首踟蹰，不知如何落笔。哎，这脑袋，这左右的走柳，就不知道怎么写，没东西。哎，就算搜索枯肠，敷衍成篇，自个儿看了也觉着内容贫乏，索然寡味，没劲。那么第二类是什么呢？第二种境界就是文思泉涌这个类型。纵横自有凌云笔呀，提起笔来对什么都有意见，而且触类旁通，波澜壮阔，有时一事未尽而直接横生，有时一出题外而莫之所借，有时是旁征博引而轻重道之，有时做翻案文章，有时竟至骂题，就是写着写着把自个儿前面的这个题目都给否定了，洋洋洒洒，拉拉杂杂，往好里说呀，是班固所谓的下笔不能自修。这种境界呢，梁实秋明面上是褒扬的啊，是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式啊，有一种豪放自肆的气魄，但是骨子里很有成见，认为这种写作方式对真正的写作家来说，对于真正的为文之道来说，离题尚远，就是不是真正的好的作文的方式。那么第三种境界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才是梁实秋视为最上乘的写作艺术境界。他描述说，这个时候啊，写作者懂得了割爱，懂得了敝帚究竟不值得珍视。有个一话叫敝帚自珍嘛，啊，就是我这破笤帚，但是我自个儿觉得好啊。这好多人这个往往自谦的时候会这么说，哎，我这写东西啊，我是敝帚自珍，就它就一破笤帚，但是我觉得它好，所以我舍不得扔。但是梁实秋先生说出敝帚究竟不值得珍视，所以你有不成熟的思想，不稳妥的意见，不切题的材料，不扼要的描写，不恰当的词句，通通要大刀阔斧的加以削删。一篇文章只有加以这样的疏除枝蔓的功夫，就是把那个旁枝啊小枝啊全给它砍喽，这才能显得整洁有精神，清楚有姿态，简单有力量。刚才咱们提到这位徐先生，那是梁实秋的这个国文的老师啊，批改作文的时候呢，往往批改的特别的详尽，有时候还特地找到梁实秋要当面加以解释。他有什么样的经验呢？他传授的经验就是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这样文章才显得朴拙有力。他又谈到说，文章起笔最难，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话。文章说理到难解难分的时候，就怎么说都说不清楚的时候，来一个比喻，就一切纠缠不清的这些个论难都迎刃而解了。此后啊，他对梁实秋在写作上的指导栽培很够意思，不愧为师之道。梁实秋日后啊，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说这位徐先生啊，最擅长的就是大磨杠子，大勾大磨，一行一行的磨，整页整页的勾，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文章，他这么一勾一抹呀，所剩无几了。 梁实秋说，我当年年轻啊，经此次打击很灰心，我都掏空心思写出来的好文章，怎么这老师勾勾抹抹这几下就给抹了？但是抹完之后老师不是白抹，得郑重的解释一会儿，说你看你原文是软趴趴的，又冗又长啊，是很冗长的，卸了光当的，我给你勾掉大半，你再读读，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呼呼有生气呀。梁实秋一揣摩，果然人家大墨杠子打的是地方，把虚袍囊肿的地方全都削去了，剩下都是筋骨，在这山削之间真是能见出他的功夫啊。在清华园学习期间，梁实秋始终引以为憾，并且终生懊恼不已的是，当时啊自己误信趣味主义，始终没把理科功课学好，以致造成知识结构上的偏枯。那个时候啊，上生物课最怕就是进实验室啊，一闻到那个克洛方的味道就头痛，一看到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心里也不舒服，看见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拉心脏更是打心眼里发怵。在小学时候就没学好的数学呢，这个时候加倍的觉着难啃。他有一个姓孙的同学，这说来更可笑了，每逢数学月考或者大考，只要一看到题目，就好像啊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一般，急急忙忙跑回宿舍换裤子，屡试不爽。嘿，梁实秋啊，虽然还不至于这么狼狈，但是对于数学的畏难情绪始终难以消除。他上课堂做作业，踢足球打网球，躺在宿舍的床上与同舍生海吹神聊，与二三好友踏着皎洁的月辉到荷花池畔漫步。一个星期过完，他还可以过上一个愉快的周末。一般的情况是啊，他在周六晚上提前领出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一早交给看大门的一个姓张的老头，就可以获准回家，沿着大道坐上一个小时左右的人力车即可到家。但更多的时候，他是骑着一头毛驴经过大钟寺到达西直门，而后一撅一颠的走到自家门口。这样呢，不仅路程更近，而且也觉着呀，哎，更有意思，跨在驴背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味道。到家后呢，母亲忘不了给他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到了后半晌，他可又得骑上毛驴，背着一身的夕阳回学校了。很难预料，如果日子不发生任何波澜，就这么一直过下去，梁实秋此后将会度过怎样的一生？他会生长为怎样一个人？事实上啊，当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正充分地享受校园生活那难得的宁静温馨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天边已经隐隐地响起了阵阵的惊雷。五四运动在1919年爆发了，不管能找到多少条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此前先驱者开展了数年之久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脉而相承的。清华学校距北京城较远，五月四日那一天仍然是一如既往的一样的度过，但两三天后消息传进清华园，清华学生们的反应又是那样异乎寻常的强烈和迅速。学生运动像怒潮般不可遏止地开展起来，并立即汇入了北京城群众运动的大潮之中。半个多世纪后，梁实秋讲起当年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还十分自豪向往，对那时的学潮的组织领导者表示由衷的敬佩。自5月19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接到演讲，梁实秋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朱市口，他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个时候有两三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喊好， 七手八脚的，大家捣毁了一部汽车。按照梁实秋的理解呀，五四运动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中国人，尤其中国青年人某种自觉意识的苏醒，在重新认识自身价值、重建人性方面迈出了艰难而又关键的一步。或许正是由于对现代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有着如许清醒的理性认识，梁实秋个人才能一反平日的思想作风，以积极而稳健的态度投入了运动的洪流，成为清华学校学运中的骨干分子之一。因为无论从家教还是从梁实秋平时的处事原则看，他原本可以采取与此完全相反的态度的。公正地说，梁实秋对于五四运动的热情和他所实际发挥的作用，确乎不但不能同具有领导天才的学生运动领袖陈昌同相比，而且也不及他的学友。继陈昌同之后成为第二代领袖，思术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的罗隆基，甚而也赶不上他另外的一位学友，埋头苦干赚通电、写宣言、制标语、甘于做文书工作的闻一多。但这丝毫不等于说梁实秋在清华学校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不，吴宁说在当时他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学运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积极活跃分子，积极参加游行，积极街头演讲。罗隆基所自诩的九年清华三杆校长都有梁实秋的份儿。运动高潮过后，清华学校的学生大搞自治活动，不仅自治，还要过问学校的事儿，建立了评议会和干事会两个组织，作为学生参加学校工作的决议和执行机关。从成立起到毕业离开清华止，梁实秋一直被推举为评论会的评论员。梁实秋后来啊，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亲身参与一场驱赶小罗会与校长张玉泉面对面交锋的斗争。那正是五四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一天晚上，学生们集合开会，校长张玉泉采取高压手段，切断电源，企图以此迫使学生就范。但被激怒了的学生不理会那一套，点起蜡烛继续开会，以示对学校当局的反抗。开会期间呀，忽然发现有一些个行踪诡秘的乡巴佬提着纸灯笼绕会场转来转去。机警的学生们没费多大事儿，就盘问出那些人都是属于当地乡间的小罗会，是学校当局啊专门请来弹压学生的。什么叫小罗会啊？就是农民们组织的自卫团体，哎，遇有盗警之类的，就敲锣为号，群起抵抗，哎，以维持地方治安，所以叫小罗会。想不到今天居然用来对付学生。学校当局的这种乖张的举措呀，无异于火上浇油。愤怒的学生们当即停止了开会，把小罗会像包子馅儿一样紧紧地围在核心，把那会儿一向侠气十足的小罗会员们吓得脸色煞白，又是打拱又是作揖，结结巴巴地向学生们告饶恕罪。学生们也不同他们理会，让他们在一张纸上哎画押拒绝，赶出学校了事儿。回过头来他们就对张玉泉宣了战，没过多长时间就把这位威风凛凛蛮憨糊涂的校长驱逐出了清华。几乎就在五四高潮中，梁实秋的眼睛就注意到了群众运动的破坏性与盲目性。前面我们谈到他同同学上街演讲捣毁了一辆冲群众鸣喇叭汽车的事儿，对那件事儿啊，他基本是理解的，也容忍，说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但是群众运动本身呢，梁实秋心中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阴影。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呢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 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恐怕100多年以前梁实秋先生的这个思考，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尤其在网上很多的不太好的那些个事儿，恐怕还有很深刻的这种反思的意义和指导的意义。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儿与这个梁实秋啊关系更为密切了。和他同一宿舍的同学中有一个是张宗祥的儿子，哎，张宗祥、陆宗舆，咱们都知道五四运动当中那个卖国贼。结果清华的学生起来以后呢，张宗祥的儿子很识趣的避开了，但是不行，许多人啊不依不饶的，哎，打进了寝室，也就是这个梁实秋的寝室啊，因为他们是同寝室的嘛。把床铺也捣烂了，把衣箱的东西，哎，扔的哪儿都是。特别是这个同学后来呀，不久以后就害病死去了，更让梁实秋是耿耿于怀。梁实秋说：“我向往民主，但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但是不喜欢独裁专制；我酷爱自由，但是我不喜欢违法乱纪呀。”五四运动平息以后，梁实秋开始了他真正的文学之路。他挑战的不仅有文学青年，更有胡适等众多前辈。那么这些个故事在梁实秋的人生轨迹中到底都是什么样子呢？咱们下周再说。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